遥远我的家，风吹绿草边的花，彩蝶纷飞，百鸟唱，一湾碧水一湾香，骏马好似彩云朵，悠扬好似珍珠撒，啊哈哈嗨，牧羊姑娘放声唱，愉快的歌声满天涯，牧羊姑快的歌声满天涯。草原我的家，水青草美我爱它，草原就像绿色的海，毡包就像白莲花，牧民描绘光碗里美如花，啊哈哈牧羊姑娘放声唱，愉快的歌声满天涯，牧羊姑娘